住咧，呢、這個木瓜就係帶邊個嚟嘅咧？就係帶穆桂英嚟嘅。咁啊，帶佢嚟見楊延超就講，咁就今次又唔算求情，屬於講甜言嘅，其實就咁就我同你交換一啲嘢，咁你就放咗我嘅即係丈夫啦，即係未婚夫啦，都係咁樣。咁咧求情咧嘅時候，咁啊楊延超咧第一次見嘅啫嘛，呢、這個穆桂英其實冇見過佢，所以問佢好多問題。咁呢個就係同呢個見家長嘅情況差唔多，一見到就有好多問題。咁不如我哋稍微讀一讀啲歌詞咧，因為呢段咧有個名，我哋一般叫做《醉子腔》啦。咁但係就係集即係因為喺《六郎醉子》入邊用啦，所以我哋叫《醉子腔》。不如稍微讀一讀啲歌詞係講乜嘢，咁我哋先至唱。 好啊。譬如佢會問。佢問佢咩名啊？咁樣稍微問佢啦，即係稍微講下啦。即係你講佢喺邊度啊？佢喺邊度嗰一句係點嘅？應該會聽到噶啦，唱嗰時，但係就係同讀出嚟係係有少少分別嘅嚇。唱啊！ 呢句係好長嘅，將嗰個句式加長咗，就因為佢問好多問題，問你係邊一？ 問一聲， 問一聲 啊！讀一讀啦。問一聲，女將軍家住在哪一省？哪一府哪一縣哪省哪府哪一縣誰個李陵尊哪個李娘親誰家女來哪家娃誰家娃來哪家住 係啦，呢段 就 係 問佢嘅， 一 兩 句咁樣問佢好多問題 揾 佢。 你聽唔到呢啲嘅啦，不過咧。 你會感覺到嗰句好似好耐好耐好遠， 即係其實一兩嘴咁問佢，問佢家查佢家宅咁樣嘅。你講白話就係咁得意噶啦。我問你喺邊，我問你係邊個，你做緊乜？即係你呢度做乜？ 音樂上就一句長句啦，基本上係長句啦。咁啊我哋都喺呢個時候咧，我都想介紹下啲樂器嘅。我頭先係咁講個劇情咧，係啦。我可以介紹下你今日樂師啦，你講曬介紹曬啲名啦。咁咧呢位咧彈沙面嘅咧係蕭榮之啦，咁係第一彈嚟嘅，咁大家留意下個沙面啦，可以好近距離睇到啦。跟住呢位成日佳樂咁啊拉提，沙面嘅咧就係陳志剛咁啊。咁啊最後兩段啦，基本上就係聚子康之後就跟住就講啱條件，咁啊大團圓結局啦。 咁啊，穆桂英喺我身後邊啊，佢頭先 出 瓜係佢突然間會出現嘅，唔好嚇我啊！穆桂英 ，OK。 西邊人睡拉雨降到我。 包啊？ 降龙舞。 哦，降龙舞吧，啊嘿。 真係咁樣坐喺度，咁就等啲人嚟救佢嘅，其實好似嘅。